我是你妈，现在被抓，马上过来，否则咔嚓 咔嚓 撕票啊， 还撕票。这里 徐叔一想，不能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损伤啊， 笑死吗？ 这怎么办呢、委曲求全，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。 还是跳槽啊，对不对？跳槽啊。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？ 他分在哪儿说？ 在哪儿？ 他要在这个地方说，徐叔有能耐。 有什么能耐？ 用计如神呢、 用计如神， 计策太高了。 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？ 不是，你要从这儿说，用计骗曹操有能耐。 曹操有能耐。 曹操有能耐。 有什么能耐？ 有什么能耐？经济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。曹操能耐太大了，83万人马呀，赤壁大战、好、你看那个京剧，京剧知道吗？赤壁、袁世凯演的、一上来唱几句，哎呦，把曹操那个雄心大略都唱出来了。 曹操一唱两句、 一唱啊，康斯泰斯，康斯泰斯，康斯泰斯，康斯泰斯，康斯泰斯，康，同雄兵下江南，交锋对对。康斯泰斯，康斯泰斯，康斯泰斯，康斯泰斯，哐！ 等会儿再上炕。 说话了，这是 说错了。你都 我哪点说错了？ 提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提赤壁。 为什么？ 赤壁大战对于曹操来说那是一大败笔啊。 怎么回事呢？ 80万人马， 没错，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啊，烧的曹操是落荒而逃啊。一边跑还有一边打身上的火苗。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，您别学了，您别学了。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说什么呀？ 说丞相啊，这个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呐、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。 羊肉串儿，这是没听说过。 不要开玩笑，赶紧去找路。 对， 刚刚跑到华容道，关羽赶到， 关公挡曹。 曹操一见关羽，两行热泪飙了出来。 哎呦， 小官啊， 小官了， 关老弟， 呵， 弟弟 ，my brother， 哎，还成了成了，没有这外语。 你看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， 是 我对你怎么样啊？ 嗯， 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我待你不薄啊。 没错， 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放我过去啊。 要走？ 你想一想 啊， 那个小蜜的问题。 等会儿。怎么还有小蜜啊？这里 就是那10个美女啊。 嗨，这点你不知道，10名美女人家没要， 白天没有要， 哎，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， 没听说过。 关羽一听这话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。 对， 红脸就是这么来的。 没听说过，这都不对，瞎屁。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。 啊， 俗话说得好，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，我还不能杀他。曹爷，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，我在那儿停了一辆2手的桑塔纳，你拿着钥匙赶紧带人跑路吧。曹操接过钥匙是开车就跑，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，用歌声为曹操送行。 怎么唱呢？ 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，曹哥， 曹哥，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， 嗯， 再回来就死定了。 那没错， 在华容道没有关羽，曹操就不能活命。刚才为什么说曹操能耐大？ 关羽能耐大。 关羽又有什么能耐？ 武圣人呐，好嘛，温酒斩华雄啊，斩颜良诛文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拖刀计斩蔡阳，好嘛，关公单刀赴会，关公能耐大。 关公能耐大。 关公 能耐大，为什么失荆州啊，走麦城呢、最后被那个吕蒙杀掉了，10个小蜜留下，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。 说谁能耐大，说谁的能耐大。 你能耐大。 我有什么能耐？ 你把我给问住了。 我这是向你来请教啊。 您是向我来抬杠。

向前走，向后走，能不能回到那时候？沿着霓虹漂流，流浪到死生关头，那温柔如果还有以后，已经接近哀愁，走到了十字路口， 如瓶，思念却满溢，溅湿了我眼睛。哦哦，因为我太想念你，所以才害怕孤独大得不着边际。若此刻能奔向你，